会否来临？你给我的信心，结识你加上千般好运，从不会好，现在是这么自豪。无论世俗怎样看，但你令我百般骄傲。怎么执着一次说错话，讲尽伤害着我说话，难道你对我再没一点同情吗？怎么一言不合便对骂，讲尽伤害着我说话，难道你对我再好一些不可以吗？不必跟我讲，为着我的未来，会很用心去闯，我充满这信心跟希望，从来不会假玩弄你的灵魂。无论我面对着你，或暗地里也都认真。怎么执着一时说错话，讲尽伤害着我说话，难道你对我再一点同情吗？怎么一言不合便对骂，讲尽伤害着我说话，难道你对我再好一些不可以吗？怎么仿佛很讨厌我，怎么不珍惜一错再错，怎么这分钟不爱我，伤了我那么多。怎么执着一时说错话，讲尽伤害着我说话，难道你对我再没一点同情吗？怎么一言不合便对骂，讲尽伤害着我说话，难道你对我再好一些都不可以？